大家好啊！今日我哋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啦。今日我哋情商翻阿笋哥喺度做录音嘅。 喂，大家好啊！今日急不及待同大家分享一下呢个吉野家少女被强奸事件簿。 喂，我想问一下你有冇条片啊？ 我而家又唔可以话我有，但我睇过啦。 我真系冇啦。 系咪？喂 ，Fox 可以 download 噶喎。 我唔够胆嘛，屌！而家 Fox download， 我惊差佬勾个 file 落你度，你又扑街啦，因为试过噶啦。 哦，系咩？唔系啊，我 download 冇问题噶，我 share 出去先有问题啫嘛。 download 冇， 即系我接装系冇事嘅。 唔系个问题你。你一开嘅时候就变 share 噶啦嘛，即系你即睇就得，即睇即洗咯。 系咩？我唔知喎。 系啊，嗱，因为 Fox 有咁嘅功能嘅，想同大家讲下，你唔好谂住屌你，谂起你电脑奇才啊，诸如此类。 跟住嗰条咸片好捻奇怪嘅，即系咧嗰个女仔咧就不停喺度即系佢第一句对白咧就系、是、譬如假设你俾人强奸，你第一句会叫咩？ 喂，唔好啊咁啊。 系咯，佢就系话唔好认，佢第一话唔好认。跟住然後咧就依度搏嘢，依度大叫，就係好痛好痛好痛， 係 係啦，即係你見到佢嗰個掙扎嘅力度啊，佢反抗嘅力度啊， 係好堅嘅， 係好弱， 係 好弱，即係咧唔似嗰個， 即係唔似強姦， 即係唔似強姦嘅，即係咧你覺得你諗下兩個有兩個男仔，有一個女仔喺後邊嘅，個女仔就揸機拍呢單嘢， 係 係啦，咁然後就即係我諗而家係點講咧，即係個。即可能而家青年人的世界咧，可能是咁嘅。 嗱，我同你讲一样嘢，笋哥，你又唔好谂住，屌你，我谂你，大家都系睇得 A V 强奸片太多啦、一强奸咧就系、是，哇，屌你老尾又赖晒尿啊，又古灵精怪。 一定系有强烈嘅反抗，我认为系一定有强烈嘅反抗。 哎，你又未必啊，呢样嘢。 我哋平时睇下强奸片嗰啲系点啊？屌你咩一强奸你嘅时候，跟住开头就。挣扎两下，跟住啊，喂，碌烧嚟吹， 梗系唔系啦。如果大家想睇下呢个强奸片咧，以前有一个公司叫恶死嘢啊， 哦，死夜叉啊， 死夜叉系啊，咁死夜叉同埋恶死嘢，我记得真系啊， 哇，好恐怖啊， 嗰啲系真系奸奸啦。第一，第二咧就真系唔系咁噶，唔信咧，大家想去呢、這个而家商务印唔知仲有冇卖咧？以前楼上书局有一本书咧，叫做系 FBI 一个临床心理学家写嘅，叫做叫乜鬼嘢？其睇下先，變態心理學犯罪。 嗯哼， 係啊，變態心理學犯罪本書封面就紅色嘅，有一個象人四塊面嘅。咁、咧大篇幅都係講啲強姦案，嗰、那個人啊真係變態，我屌佢個老母！ 咁但係你係咪可以提咗到一啲資料、就是，就係其實真正嘅強姦其實同我睇描述嘅應該係好相似嘅咧？ 係真係冇乜掙扎喎。 是吗？ 是啊，真的你又不要想着哇屌你老母又挣扎都很紧要，原来真正的强奸真的没什么挣扎。即是一个你如果买这本书呢，你有两本的这本书，有一本呢叫做如何快乐杀人心理、如何快乐杀人心理，一本呢就叫变态什么快乐。变态心啊！头先我讲过咩变态心理学咁上下噶，两个都系同一个作者 FBI 嘅即系临床心理学家写。咁咧你又唔好谂住哇，屌你老母强奸嘅时候好捻大反应，原来唔系嘅。佢嘅强奸咧有几样嘢要睇。第一，佢就话强奸嘅时候咧就会有好多嘅分泌嘅、那个女仔，因为呢个系一个保护机制嚟嘅。通常咧有好多被强奸嘅女性咧，咁佢哋嗰个即系披露出嚟啊。我哋成日都諗會好乾啊，下邊咁啊，有一個被撕裂啊，咁樣撕裂就一定有，但系咧原來佢哋會好濕潤嘅，因為呢個係一個自我保護嘅機制嚟嘅，即係我哋個人類係有個保護機制，當俾人侵犯嘅時候，因為如果你再乾啲嘅話，你個侵犯你個身體個傷害就仲衰，咁咧所以咧通常都會好多嘅分泌嘅。當年咧我睇咗一本書，嗰本書咧就叫做《羅生門》。罗生门咧里边有一篇文章，其实大家咧成日讲罗生门呢个事件咧，嗰本书就嗰篇文章就唔系叫罗生门，叫做捉李宗啊。咁咧捉李宗咧就系 唔系嗰个独名导演拍嘅一套电影嚟嘅咩？ 系嗰套导演边个 拍七武士嗰、那个？ 嗰、那个屌争啲 黑泽明， 黑泽明， 黑泽明拍祝理宗咧，佢就攞祝理宗嗰本书个名字就罗生门嚟拍。其实嗰本书即系嗰个古仔就叫祝理宗啊。咁咧就系讲一个女人行过森林嘅时候咧，同个武士嘅丈夫咧就突然间咧就杀出另外一个武士，就怼冧咗佢丈夫之后强奸埋佢，咁佢就死捻咗啦，屌你老尾，咁啊俾人怼鸠冧， 即系奸死咗， 唔系奸死咗，佢老公就死捻咗啦，屌，咁咧。到佢老婆去告状嘅时候咧，就你有你讲，佢有佢讲，佢就话啊唔系、哦，当时佢几有快感啊，又奸佢唔系奸佢啊，佢勾引我啊，屌你！之后只鬼都出埋嚟讲，就话哎，当时有古仔系点咁，三个人讲三个唔同嘅说话。咁咧我哋讲翻呢单嘢点解咧？就系因为佢话俾人强奸嘅时候咧，佢有大量嘅即系 内分泌， 有分泌，咁就话佢系好兴奋。其实咧被强奸嘅时候系一定有个咁嘅机制出嚟嘅，我哋个人。咁咧好多人都冇談論過呢樣嘢，亦都冇講過呢樣嘢。如果你想即係睇多啲呢啲嘅報道，大家買呢本書啊，《如何殺》兩本一套噶，我記得就係、是、佢通常拆開嚟賣嘅，《如何》咪變態殺人心理，咪快樂殺人心理，一本咩如何變態乜鬼嘢心理學。 喂，但係咧，我想提出一個觀點啊，即係咧，可能呢個觀點可能最近間都俾你屌噶啦。 係， 不過但係咧，我真係想有前提，係唔係其實咧俾人強姦 ，to a certain extent， 即係喺某程度上面，其實係會有一定嘅快感。 你試下俾人雞姦，會唔會有一定嘅快感？ 我唔知道，我未雞姦過，即係我 嗱，我又唔敢講啊。 因為咧，其實我哋冇可能，即係第一，我哋冇可能試啊，我哋只係靠推測。 係、 啊。咁但係咧，因為你譬如話近排大家上下161.com 啊， 係。 佢咧近排推出咗最新嘅突骨方式咧，叫強姦式啊， 係， 即係叫強姦式。咁樣咧就呢、这個同埋即係我就有個咁嘅 notion， 即係有個咁嘅諗法，就係覺得啊，如果係即係呢樣嘢，其實可能係因為幾好玩，所以咧啲人先會將佢變成 role play 嘅。 唔係，你聽我講啊，順哥， 睇得鹹片太多 啦。我哋第一就睇得鹹片太多，第二樣嘢我哋滿足到我哋嘅獸性啊。咁你話點解我哋覺得強姦係即係有快感咧？其實我哋男性角度嚟睇，嗱，強姦呢樣嘢係男性做主導噶嘛。 嗯 即係你男性唔係進入一個興奮狀態，你唔能夠做強姦呢樣嘢㗎。咁、當你強姦嘅時候，可能見到對方有好多嘅分泌，你咪覺得對方可能有一個好快嘅快感，有一個恩快感。 我哋需唔需要揾啲女士訪問一下你俾人強姦嘅，覺得好唔好玩嘅？ 唔係咁，第一佢要俾人即係。 但如果佢俾人強姦嗰日吳彥祖，會唔會個古仔又唔同咗呢？ 如果強姦嗰個係吳彥祖個古仔，當然係唔同啦。但係有一樣嘢我想講， 即係其實被強姦都要睇對象喎。即係強姦你嗰個可能係靚仔肌肉，啱啱係你個 type 咁樣啦。 唔係， 你有冇睇嗰個那個女仔叫做拍嗰、那個有套戲，有個女仔不停同人搏嘢，搏咗十幾個鐘嘅。 係。 中保愛。 係啊係啊。 中保愛拍呢條片之前，佢係俾人強姦咗噶嘛？ 係啊係啊，俾幾個人強姦噶。 佢係俾人哋去咗 喺地鐵站。 唔係。俾人哋俾幾個不良青年就帶咗入間大屋嗰度輪奸，輪奸完之後咧，然後好似過幾日又俾人輪奸咁樣。咁但係佢輪奸嘅時候咧，喺佢自己嘅敘述裏邊咧，就係佢因為嗰班人都係後生仔。第二咧就係輪奸嘅次數咧，即係咧大家一齊輪奸嘅時候咧，令到佢不停都有高潮。所以咧咁即係佢我唔知佢有冇報警啦嚇。anyway， 但係佢即係透過佢呢個敘述咧，佢都係。即係其實都可以知道，誒其實佢 喂你有電話響喎，你聽唔聽？喂，等一陣啊，喂大佬， 唔聽住 啊！ 即係你都可以知道佢其實有一定嘅快感咯。 係 即係我就喺度想像，其實即係俾人強姦係咪同對象有關嘅咧？即係有啲對象，即係譬如話你俾阿林雪強姦咁撲街啦，係咪先？ 嗱，我想講一樣嘢，第一就算係唔係嗰個 tip 都好啦，即係你逼人發生一件唔願意發生嘅事，都係一個問題。即係呢樣我好希望即係要帶出嘅呢個信息。 啊，呢個係最基本啦，應該。 即係你逼人，即係等於逼你食嘢啫嘛！屌你咩好好食，我逼你食魚翅，你食100碗，屌你都大，真係反艇啦！即係一樣嘅，我講一個道理，你逼人做一啲佢唔願意喺嗰個環境之下發生嘅事，已經係問題噶啦。 但係你其實未做之前，你唔知佢願唔願意嘅喎，你要做咗先知道佢喺嗰一下。 唉，大佬，你話明係強姦啊嘛，你唔得喺街度同條女講喂，我想。同你搏嘢，如果條女去就唔係強姦啦，屌 係扮嘢啦， 係啊。 喂，但係咧，我其實咧今日有個更加重要嘅正題要討論嘅，係咩咧？我啱啱近排咧就幫一個朋友啦，入咗學校度影相咁樣， 係。 咁然後咧，佢就話：，誒、哎、近排誒啱啱同個學生啊， 係 就去報警，就報警報到兩點幾， 唔係喎，幾多點報到幾多點兩點幾先？ 係晏晝放學三點零四點鐘報 到 到 夜晚兩點幾，哇大撚！ 咁係咩事咧？咁啊，即係中間就要慢慢去講呢個故仔啦。 係。 咁咧呢、這個學生咧，咁佢喺網上邊咧就識咗個女仔啦。 男仔識女仔。 係啦，咁咧識咗一段時間咧，咁呢個女仔係佢契家姐嚟嘅。 系， 咁我哋咧都識咗一段時間，又成日出嚟玩嘅， 即 係咁。即 係個女仔係讀書定係咩㗎？ 唔知道。咁但係咧就大家咧就冇聯絡嘅方法，咁但係咧就只喺網上面會識。 喂，咁你出嚟咁冇聯絡方法， 你聽曬成個故仔先啦、啊。你可以 MSN 約個地方見面㗎嘛？係嘛？咁 MSN 都係一個聯絡方法嚟嘅。咁然後咧就個女仔咧就話俾佢聽咧，佢俾人輪奸咗。跟住然後咧仲要十幾日。 系 輪奸完之後咧，就輪奸完之後就影咗相。 系 咁有一日咧，就嗰、那個嗰班男仔咧就話俾翻啲相佢咁樣，咁然後咧就約佢出嚟，咁然後咧連埋佢家姐一齊咧再輪奸埋。 系 咁然後咧就最後將呢件事咧就話咗俾呢個青年聽。 系 呢、這個青年咧就即刻義憤填膺再加鳩眼。 系 咁樣咧就佢咧就走去咗嗰、那個。即係去咗佢嗰個，即係佢嗰個女仔就話咗俾嗰個男仔聽， 係 喺邊，即係個地方喺邊度發生咁樣啦。即係話咗俾個學生聽嗰件事喺邊度發生啦。那個男仔咧就去到嗰度， 係 跟然後咧佢就話喺門罅度裝到啊。 係 佢哋即係嗰啲嗰幾個大漢啦，走去輪奸緊佢兩個契家姐啦咁樣，即係佢家家姐個家姐咁樣啦。係咁然後佢好驚就即刻走咗咁樣。咁然後咧，咁我 friend 聽到呢件事之後咧，就好擔好驚啦！哇，你都一個正常人，你都震驚啦！ 唔係你個 friend 係咪教書㗎？ 我個 friend 係教書， 男定女嚟㗎？ 男教師 係一定係假嘅單嘢，精神病。 跟住咧，然後咧就咁佢咧就後來咧就要就 referral 俾呢、這個，後來咧就 referral 俾 警察 警 社工 先 啊， 然後咧社工再 referral 俾警察 係。 咁然後咧就警察咧就話。警察咧就咁啊，當然啦，大家報警啊，報咗成日咁樣啦。咁後來咧，咁亦都有啲證據啊。咁個學生都攞唔到啲咩證據，咁然後咧就喺佢個電腦度咧拎曬啲對話出嚟，有啲 conversation。咁我 friend 睇住啲 conversation 睇睇下， 撲街。唔對路。 即係咧係嗰啲個學生問你有冇俾人輪奸？有啊。佢有冇 SM 你啊？有啊。即係係嗰啲咯。 係。 咁然後咧就後來咧，再查翻咧嗰班人嘅 background 咁樣咧，之後咧就係個學生咧個爸爸有精神病，媽媽有精神病，家姐都有精神病， 佢咪有精神病 咯。咁然後咧，佢咧就話：，你都係撳一撳啦。 你等一等啊，喂。係咁、那個。 屌，唔好意思，太多有人打電話俾我。 唔係你，屌你位高權重，而家屌你一個人睇曬成間。 跟住咧，然後點樣咧？咁個 friend 咧就話：，撲街啊！睇完之後，咦，咪好似人哋嗰啲 cyber sex 嗰啲對白咁樣咧。咁然後咧睇咗個家庭背景咧，知道咦，好似有啲唔妥喎。係 啊， 係 啊。 咁但係警察嗰邊都好緊張啦，因為唔知佢真定係假啊嘛。 啱，一定係假。咁然後咧講嗰單嘢都講得假。 即係個警察就話：，可能我講得假，佢講得好真咧。係。咁然後但係咧，我個老師咧就話同佢講話如果你報假案嘅話，要坐監，有刑事責任。 冇所謂啊，佢講自己講嘢好真。 但系咧，佢咧就话，即系佢咧就信誓旦旦咁讲话，依单嘢一定系真嘅，乜乜七七咁样。咁然后而家就怀疑佢，即系我个同学话，即系近排又去咗教院上啲， 怀疑佢幻觉啊，黐咗线。 怀疑佢嗰啲而家最兴嗰啲咩思觉失调啊？ 思觉失调真系黐线啦，屌不过靓啲啫嘛个名。 系咩？同一样嘢嚟噶。 等于弱智，我哋而家唔能够讲弱智或者低能噶，以前人哋讲呢个低能仔，而家唔系智障，一系讲呢个智力迟缓。 跟住然後咧就話，跟住然後咧嗰日我食飯嘅時候，講到呢單嘢我都覺得，哇屌咁撚頂人，即係初頭聽都覺得， 哇好撚堅啊， 係啊，十個大漢強加個美少女啊，哇發達啦，我又去啦咁樣。 嗱我突然間講出嚟我嘅意見，你繼續講一順。 跟住然後咧我就諗翻咧啊，其實而家咧即係第一精神病好普遍啦， 係。 第二咧就係、是，我嗰日見到那個僆仔啊，佢完全唔似噶。即系佢系普通同你讲嘢好活跃，讲嘢好正常啊。 系 咁第三就系、是、我谂而家后生仔咧，即系我哋嗰个年代吓，你想搵套咸片好艰难噶嘛。 系 你系咪噶？ 我话俾你听嗰阵时咧，嗱我嗰个年代点嘅，我唔知阿笋哥有冇咁嘅经历啊？你试过庙街租咸带未啊？ 租啊？ 租咸带嗱，以前买咸带，我话俾你听几钱一饼啊？ $85啊？ 150元啊！ 我以前去深水埗試過買過100元三餅 啊！哇！屌嗰陣時好後期啦，我話俾你聽，我哋早期睇鹹帶咧係點嘅咧？真係一餅餅啲鹹帶咧就收埋嚟賣嘅。通常喺嗰啲影視鋪咧入咗會之後咧，你又問佢喂有冇正嘢？咁咧佢話嗱，屌你冇撚藥俾人聽，呢個嗱呢餅好嘢嚟噶，嗱三嚿嗰陣時三嚿，我話俾你聽。 租啊？ 買啊！冇人租啊！咁嗰陣時買斷三嚿。咁一係咧租咧點咧？俾三嚿水按金，咁咧每次嘅租咧就要好似幾廿蚊咁樣咯。咁咧我話俾你聽，嗰陣時咧最多鹹蛋俾我啲廟街，哇！屌你租鹹蛋慘過買白粉。而家廟街咪有個地鐵站嘅，好撚多尿壓嚟，啲撲街好撚多嘅，個屙尿嘅後邊嗰度咧，啲撲街咧就攞個橙箱就攝咗一餅餅鹹蛋喺度，咁你慢慢喺度黏，哇！屌你個做賊咁樣樣， 慢慢 喺度黏啊，即係俾撚咗錢之後，佢唔會帶你去啊，你慢慢喺度揀嘅咋，屌你老味，好撚搞笑噶，屌你！我仲當年收一餅廟街鹹蛋，我執屋搬屋嘅時候唔知道去撚咗邊，屌你老味，我諗住仲可以播嚟睇下 啊， 珍藏嗰餅真係珍藏。哇！蒙撚到蒙太奇啊！你淨係見到啲女，屌你老味，唔知係攞隻手指插卡拉底定屌緊閪，總之好似冇毛嘅嘢咁撚啫。你又喺度打飛機啦！ 但係幾錢租咧嗰時候？ 買啊！廟街冇得租。 哦，即係嗰時候都係買嘅。 係啊，同埋廟街租好後期噶啦，租就要到好後期。咁咧嗰陣時啱啱 VCD 之前，咁啊就未到 VCD 大碟嘅時候啦。之前咁就有張卡仔俾你嘅，咁你俾個檔口嘅檔口咪換名。 好似話咩咁啊？以前你買鹹碟可以換噶嘛？ 係啊， 即係買鹹帶。 係啊。 你買完餅帶之後，你 就換個大餅咯。 你加錢換。 係啊係啊。 加錢噶嘛？ 加錢換㗎。係 可以加錢換啊！ 係啊，屌，好搞笑。唔係咁，繼續講條僆仔。 跟住然後咧，我就因為點解咧？我就覺得，譬如話，我哋以前咧想象唔到啲咁複雜嘅情節嘅，即係我哋就係單純就諗，即係除非你係即係自細你已經有金融咁嘅頭腦，或者好似嗰個日本作家叫村上春樹咁嘅頭腦啊，你先可以諗到啲咁。 唔係村上春樹，我話俾你聽，有一個日本作家，我真係要屌佢個老母，村上龍。 村上龙好似做 T 恤嗰个， 屌你啦，梗系唔系啦！村上龙写嘢，专写咸嘢啊！屌你咸股嚟，个捻样写嗰啲。 即系我就觉得，即系你谂下我哋嗰个年代，我哋要有一啲咁嘅咸湿嘅 VCD， 系好难噶， 好困难。第一你冇钱 啊。 第二咧就係、是、你係就偷老豆老母，但係我老豆老母又冇呢啲嘢嘅。 冇噶，嗰陣時根本你除非係邊啲人會有咧，嗰啲人嗰陣時嗱，我話説咧，嗰陣時即係我屋企人咧有啲親，即係就啲親戚係做生意嘅。咁話説咧，我偷聽佢講電話，嗰陣時有啲人咧，我唔記得你八幾年嘅時候，你幾多歲啊？ 幾歲啦？ 幾歲啊？八幾年嘅時候咧，突然間日本同中國嘅關係咪好咗好多嘅？中日關係，因為大陸開放，咁好多人咧就走日本 trade 呢條線噶嘛。我話俾你聽，嗰陣時日本 trade 咧，即係 trade 日本咧，有咩手信咧，諗都唔使諗，鹹帶。咁咧有啲叫地下流傳版咧，就嗰啲撚樣咧，嗰啲架仔帶翻嚟咧，譬如嗱個架仔最中意帶咩過嚟香港同你 trade 做生意嘅咧，乜手信都唔帶，帶幾餅鹹帶，因為香港冇啊嘛，嗰啲日本鹹帶，哇一有幾餅日本鹹帶啊，嗰啲友仔啊就地下流傳啦。 話講話咧，嗰時候啲人要過關咧，譬如話去菲律賓啊， 係 去泰國啊，如果你想過關過得快咧， 係 就攝本鹹書喺度。 啊， 咁佢哋攞咗本鹹書咁啊，好容易好快走到噶啦。 係係係， 即係手續嚟。 咁啊呢啲唔講，再講翻條僆仔。 即係我就覺得即係咧，你諗下佢哋有咁複雜嘅 嘅情節， 性嘅情節啊。 係。 咁又你都係要有，即係你一定要，你譬如話你個古仔你一定要睇過，即係你嗰件事咧，你講到好似發生過咁樣。 係啊係啊係啊。 你仲要係自己去到睇到，跟住好驚走佬咁樣咧。你個情節咁清楚咧。你一定要是一是你自己經歷過， 係， 即係好似你譬如話你去差佬度夾口供咁樣啫嘛。 係， 如果差佬夾口供嘅時候，你一定要將，如果你自己要夾口供，你一定要將嗰件事咧重新自己演一次噶嘛。 係， 唔好用口夾，即係我聽啲人講係咁講啦。即係佢一定，否則咧佢必定係將呢類型嘅電影咧不停咁去睇過好多次。 啱， 係啦，咁樣我就覺得即係而家個性資訊咧泛濫咗嘅時候咧，增加咗青少年嘅創作力。 哇！呢樣嘢啊，你講得啱啊，筍哥。 即係你諗下，以前咧，你冇可能有咁多嘅 visual experience 啊。 係。 你邊喂？我哋嗰年代邊有睇咁多嘅電視機？日睇《婦女新知》，朝頭早香港早 四三零穿梭機啊！ 我哋以前好睇啲係咩？卡通片好睇喎，而家。 啊，係。 但係電視節目冇而家咁好睇。喂，以前邊有咁多咩旅遊資訊節目啊 ？TVB 會成條姑扯過去日本啊，黐撚線啊，戇鳩啦，咪就係咯。但係而家唔同喎。而家佢哋嗰個即係而家個資訊發達咗， 係 咁好多，即係我哋打開電視機，其實我接觸成世界，成個世界嘅嘢。啱啱琴日咩整嗰個阿霍金又搞嗰個 哦，嗰個咩誒中子咩誒咩分離器啊，定乜鬼嘢啊？屌你老味，兩束中子撞埋又話屌你地球大爆炸，話黑到黑個老母。 即係你諗下，你搞即係你可以搞啲咁嘅嘢，但我哋坐喺香港都睇到呢個咁嘅實驗。 啱。 即係咧我就會認為即係而家資訊發達咗咧，其實咧小朋友個頭腦咧其實係成熟咗，但係咧佢係點講咧？佢唔夠 experience， 即係我諗佢唔夠。 佢唔夠呢個社會經驗，或者唔夠呢、這個嗱，我哋大前一同埋 我所以咧，我其實個重點係想分出佢係唔係一個精神病咧，定係因為佢其實係唔夠一個資料咧，去話俾佢聽呢啲嘢唔係真係咁真喺個腦裏邊，定係佢真係思覺失調咧？佢而家係處於一個黐撚線嘅狀態咧。 筍哥，我想跟你讲一样嘢，你去得报警就梗系黐捻线啦！你谂过嗰样嘢，以为嗰样嘢都系啦，你仲去报警喎？屌你老味，仲唔系黐捻线？佢肯定唔系因为呢个资讯泛滥，令到佢消化唔到呢啲咁嘅资讯， 唔够条件去将嗰、那个即系佢自己想象出嚟同埋真实嘅世界。 唔关事，嗱，我想讲一样嘢， 你。即係好似莊周夢蝶個故仔咁樣， 係。 譬如話，假設你一日如果你瞓23個鐘嘅，全部都係發夢，發同一個夢， 係。 然後你都一個鐘頭係醒嘅， 係。 咁你一定覺得23個鐘係真啲㗎，係。你一個鐘頭醒係瞓覺啊嘛， 係。 咁你諗下佢如果係譬如話佢喂屌佢8個小時喺度打飛機，另外嗰8個小時又諗鹹嘢咁樣， 係。 咁另外嗰2個鐘又翻學，跟住 唔係你要明白一樣嘢啊，筍哥嗱，第一佢有我哋個人係好複雜嘅層次嚟㗎，嗱，等於我哋我舉一個例子 ，Paul Smith 嘅標記 ，Paul Smith 嘅trademark 咪好多顏色嘅，我哋個人就係咁樣嘅，每一層有唔同嘅表現出嚟嘅。咁我哋喺社會上邊，你一定由細到大，你生存咗社會十鳩幾廿年，你知咩邊啲係真實，邊啲係資訊，邊啲係假？ 但係佢細啊嘛。 十鳩幾歲啦，屌你！ 唔係真係14、15歲。 14、15歲又唔細啦。 我就係覺得唔夠咯。 唔係唔夠嗱。我想讲一样嘢，佢唔够能力去分析呢啲嘅垃圾资讯，佢都知边样系真，边样系假。如果嗰样嘅幻觉， 喂咸片系冇价值判断噶嘛？你最屘博完嘢条女笑嘅几捻神奇啊！ 阿筍哥，佢最屘博完嘢嗰条女笑，你都识得嗰样嘢喺电视机里面发生噶，你唔会觉得佢喺隔篱屋发生，或者喺大角咀发生噶嘛？你仲带翻差佬去大角咀嗰度睇，屌你老味，你直头黐鸠线啦！即系你会带个差佬去电视机睇，话电视机有人俾人强奸，你俾个差佬打捻喺呢个头壳打捻伤12槍啦！即系嗱，我想讲一样嘢，喺资讯泛滥嘅年代里面，我哋好收到好多嘅垃圾资讯，好多嘅泛滥资讯，但系我哋都有条件去到抽离一啲嘅有用嘅嘢出嚟。但系你头先讲嗰个年青人，嗱，我觉得你睇嘢太正面。第一，你觉得个年青人冇问题啊，个个都好正常。 我唔系觉得佢冇问题，我觉得佢有问题。但我就係覺得佢個問題嘅層次去到邊一度？ 佢個問題嘅層次咪去到黐鳩線。 嗰個社工咧就話咧，佢而家呢個情況咧，如果再即係冇去糾正佢咧，佢有可能咧，即係佢會有精神分裂。 佢根本就精神分裂啦！個社工都精神分裂嘅。屌你都戇撚鳩！我想同你講一樣嘢，筍哥，點解而家我哋精神病突然間會即係細個咗啊？如果阿爸阿媽都有精神病？遺傳率超過 50%， 係噶。 嗱，佢阿爸阿媽有精神病，點解而家新一輩咁多細路仔有？而家嗱，香港嘅精神病歷史，我講翻點解香港會有個咁嘅現象啊？我自己嘅理解，嗱，完全係我自己嘅理解啊。香港嘅精神病大約出現咗我哋認識嘅時候就係70幾年開始認識精神病。點解我咁講？70幾年香港開始經濟起飛，大家都留意到政府亦都成立咗有啲嘅機構去到關心嘅精神病患者，將一啲社會問題列為精神問題。嗱，以前我哋覺得屌你老母，佢講嘢古撚靈精怪，唉呢個撲街都有啲嘢，唉唔好理佢。 但係當七幾年香港嘅經濟真係蓬勃嘅時候，政府真係攞咗一啲資源，攞咗一啲錢出嚟關心精神病患者，列為呢個一個病情。咁我哋開始認識精神病。 嗯哼， 七幾年開始有精神病嗰輩開始結婚生仔。咁咧，而家啲僆仔咪咁樣咁，即係十零廿歲啦。咁佢哋個問題，我哋而家個資訊點解會浮現咗出嚟咧？佢哋而家問題，因為我哋開始認識多咗精神病，政府宣傳多咗，我哋嘅資訊吸收多咗。 喂，其實 我哋就會認識多咗呢啲係精神病。 根據你嘅講法，如果精神病係會被遺傳，咁精神病係咪一個所謂 genetic 嘅問題咧？ 係，第一 佢 可以係，可以係。 我哋平時，我哋根據我哋咁多集牛醫生與狗護士，我哋都認為精神病係社會病嚟噶嘛？ 係。精神病是一个可以遗传的病，但你未必是一个衰嘢嚟噶。我举一个例子，如果而家正值二次大战，是人都要去征兵嘅，边啲人唔使被征兵？ 最黐线嗰啲， 咪咯，咁啊真系好嘢啦！ 哇，啱啱睇杂志揭到嗰、那个、今年攞法国奖牌游水嗰个咧， 边个啊？菲比斯， 菲比斯啊，佢都有过度活跃症啊嘛。 屌你，嗱，我话俾你听，过度活跃症咧，你如果喺边啲情况里边过度活跃症系好嘢咧？ 男优啊， 打仗，你中意杀人？哇，屌你，冇问题嘅，打仗啦。嗱，我哋一啲好极端嘅环境里边，有啲问题系唔成问题啊。嗱，至于阿顺哥头先， 即系我觉得好搞笑啊！你谂下而家咧，佢话呢个 ADHD 的患者注意力不足。 系， 即系我觉得咧，即系好难集中去精神去做好一件事。 系， 即系咧，其实精神力唔可以集中咧，其实而家都变成一个病。即系咧，其实而家所有咧系影响到你走，即系攀呢个社会阶梯去到成功呢个 level。当有呢个障碍嘅话，嗰啲都系病。 你听我讲， 所以冇钱一定系病。 呢个世界咧，点解会有精神病咧？就系因为有精神病医生噶嘛。我哋點解會咁多精神病越出越新穎呢？就係因為有好多嘅學者要證明自己嘅存在價值，佢所咪呃一啲名堂出嚟，話呢啲係一啲嘅精神病咯。例如學習障礙啊，我話俾你聽，邊有學習障礙㗎？細個你唔識就暴力對待㗎啦，爸媽、先生、老師，咁你嗰陣時冇學習障礙㗎。 同埋講真，即係講真啊，我雖然大學畢業，我呢個到中三 係 A 知識我都全部。 是 啊，真的真的、 啊、 我是中四开始才懂读书，即是其实呢，我如果是还有呢，去到直到中三呢，不是去到中五毕业为止呢，我数学都是零分的， 是 即是我是计不到数的， 是 那这个是不是叫学习障碍呢？很明显、啊、但大家都听我的节目， 对，还有一样东西，我觉得每个人有些方向是不适合他做就不适合他做的。我读英文不叻不代表我外交能力不好，我告诉大家， 性交能力有没有影响呢？ 当年这个背脊有个老虎那个 肯定黑社会啦。 美国副总统啊，黑社会。列根年代美国有隻老背脊有个老虎纹身那个副总统叫什么鬼名字？ 不知道、 啊。我不记得了叫什么名字。咁咧點解我會講呢單嘢咧？話説列根年代，咁呢個副總統咧就話會唔會出嚟當選啊？會唔會出嚟參選？咁咧佢呼聲係最高嘅，佢就講咗句説話：我背脊有一個老虎紋身，我諗我哋嘅國家唔希望有一個老虎紋身嘅人做總統。咁點解佢背脊有個老虎紋身？就係、是、當年佢打棒球隊、打籃球隊嘅時候咧，佢哋個籃球隊嘅隊徽就係老虎，咁佢就紋咗個老虎喺背脊。咁點解又講呢個副總統咧？話説佢點解可以當選副總統？當年佢揾咗一個人，嗰、那個人咧我已經唔記得個名啦。咁咧佢係幫佢拉票，嗰、那個人讀書零分，冇大學學位，點解佢能夠喺一個黨裏邊？帮副总统去拉票，令到呢个副总统当选。呢、这个人有一个好特别嘅技能，佢每逢见到一个人，只要佢问咗你一次，你做咩职业？你咩名？你屋企有几多人？爸爸妈妈做乜嘢？仲在唔在生啊？屋企环境系点？佢会全部记得清楚。嗱，咁就得人惊啦。咁你去参选嘅时候，人哋会叫你：喂，阿顺哥，阿爸呢排点啊？喂，你读书又大学毕业咯？点？人哋会觉得你好重视佢啊！因为你几千个人都记得嘛。 而呢个人呢即係呢大家睇下九护士讲完之后呢都觉得呢个人可能係好出奇，係咪？ 係。 我话你听，即係香港呢有间学校呢叫何福堂。 係咩咩堂？ 何福堂。 啊、 何福堂呢佢里面有个中华基督教会里面呢有个人叫冯秀松。 係。 佢老婆呢就叫冯太啦。 係。 咁啊係一间係以前其中何福堂其中一间学校嘅校长嚟。 係。 佢个特色就係咁啊。 佢可以將一間學校，可能唔係好多，可能係幾百人，全部嘅名都記得曬，只係一次，然後咧就佢下次咧，即係咧佢下次見到你嘅時候，即係你唔係就係記一屆，你要記幾屆咁樣，佢全部學生啲名都記得嘅。 啊， 即係咧我係有時畢咗業幾年之後咧。再見翻佢喺間老年咁遠，喂你諗下，佢唔係老師喎，佢係校長喎、啊。老師記得佢個名，我應該日日都見到你啊嘛。校長屌你一年見你幾多次啊？都係見你過一次嘅啫。屌佢噏得錯個名，哇！我成日真係震驚。咁有一次同我食飯嘅時候咧，佢都將呢個秘技講俾我聽。佢話做生意咧最緊要咧就係記得人哋個名。 啱，所以呢個人成功，未有大學位讀書屎片咁都可以做到，即、就、係、是、一個黨嘅黨鞭。咁所以有啲技能咧，你又唔好话啊，读唔成书咧又即系唔掂。有好似阿笋哥讲，佢读大学毕业唔识计数，或者我哋读书嘅时候有好多学习障碍。其实呢啲咧都系一啲嘅医生咧，或者一啲学者咧，即系想出嚟嘅名堂，去到巩固自己一啲嘅学术理念嘅啫。嗱，我哋呢啲又唔好理啦。第二呢、這个僆仔嗰个精神，我再讲翻先。咁咧头先阿笋哥讲就哇，佢喺条门罅装到，有几样嘢我想讲嘅。第一，那個先生聽完都笑一笑啦，應該嗱喺 I 喺嗰單嘢根本唔成為一個罪行啊！一個人一個女仔俾人輪奸，俾十幾個大漢輪奸十幾日，嗰幾個大漢點會放翻你出嚟咧？ 冇咁啊！ 諗都諗到啦，唔邏輯嘅。我輪奸咧，你十幾日，我第一時間懟冧你啦。 嗰、那個環境就唔合邏輯噶啦。 第二樣嘢我想講嘅，第二樣嘢咧就係佢咧喺即係。電腦裏面聯絡的時候，那你沒有聯絡方法你約出來，那你都要知道他怎麼樣的，是吧？那你最低限度你有手提電話，不是你不知道我什麼樣，我怎麼見你？ 都不是的，你想想以前我們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如果要約一個不認識的人，都是穿什麼衣服，在哪裡帶的。 是的，那 OK 成立。第三樣東西，他說他走去門檻。 很神奇，我們還可以說到呢，我們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我覺得很多觀眾都不知道什麼東西。 不是，我告訴你，我試過很多時候，那時候剛剛出 call 機，沒有手提電話的年代，剛剛 call 機那些，還要去即周圍借電話覆機那些，我想真的很多人沒試過了，真的。 我都還試過。我讀大學的時候都用 call 機。 是啊，我那時候剛剛出來做事就是，總之約定在哪裡等幾點鐘，但是那時候人手事一點，沒有現在這麼複雜，因為有手提電話就經常遲到。那話說呢，第三單就係咁，你喺條門罅度裝輪奸，又點會唔閂門？ 我唔係嗱，所以咧，我突然講到呢度咧，我都覺得，我覺得係有問題啊！ 咁輪奸埋佢家姐同佢個妹，咁點解唔閂門，大佬？ 唔係，所以咧，其實咧， 諗都諗到，我係個先生，我笑一笑就算。 我 根本呢個古仔嚟啊！屌你！ 我之前講咧就係、是、其實咧呢一個只係一個青年人嘅性想像啊！ 佢根本係黐一線嗱，我想講點解？ 其實咩有冇見過精神分裂嗰啲人咧？係咪真係會突然？是点嘅咧？ 克拉夫斯特艾宾，我哋又讲翻我哋嘅老友啦、啊。克拉夫斯特艾宾，幻觉两个字佢点演绎？英雄所见略同。近代有一个老友咧，就系、是、Michael Foucault， 佢又点形容幻觉？患者想出嚟嘅情景，佢哋会觉得身处现实当中，亦都无可否认、无可置疑地，佢活在呢个嘅情景里边。我哋係唔能夠或者冇方法去質疑佢而家嘅處境，亦都係冇辦法去到將佢喺呢個處境帶翻出嚟。呢、這個就係幻覺嘅定義。兩個人都係咁講。我哋當幻覺發生嘅時候，你唔可以話俾佢聽嗰啲係假，因為都係真實發生緊。佢認為真實發生緊。嗱，點解我會咁講呢？我哋要講翻我哋嘅係咪叫 perception 啊？個 perception 嗱。我哋點解會睇到一樣嘢，或者我哋理解到一樣嘢咧？我哋有一樣嘢叫做知覺。首先，我解釋咩叫知覺。我哋嘅眼睛睇到有啲嘅信號喺我哋嘅腦裏邊，將佢重整一次。嗱，我哋嘅腦，我哋而家睇到嘅嘢，唔係我哋視覺上真係發生緊嘅事物嚟嘅，因為我哋嘅腦部咧會喺當中重建過我哋所見到而家真實嘅環境啊。啱。話說我今呢排又睇緊一篇 paper， 咁咧就一個澳洲嘅心理學家失明啊，雙目失明。咁呢個心理學家咧一次電單車交通意外之後雙目失明，但係咧佢有一個好好嘅技能，咁咧就被嗰啲鄰居咧就踢爆咗嘅。呢、這個技能咧就話説咧佢咧嗰啲鄰居係見到佢三更半夜咧喺屋企就整瓦頂喎。你知道澳洲啲屋㗎啦，就尖頂㗎嘛，咁啊即係嗰啲鋪屋。 跟住鄰居就好撚震驚，屌你老尾，點解一個人三更半夜整瓦頂，仲要整得好嘅咧？因為打風嘅時候，佢可以將間鋪得靚啲嘅咧。 但係佢仲係猛嘅。 嗰啲鄰居開頭唔知佢猛嘅，以為佢玩嘢，咁咧就即係同佢攀談啊，之前先先知佢係失明嘅，即係完全係睇唔到嘢，係完全滔滔即係滔滔羅屎嗰啲失明嘅，即係乜都一點光都見唔到。但係點解佢咁做呢？心理學家就做咗一個實驗。咁咧話說咧，佢咧就將自己個腦部咧，即係將自己所見嘅影像咧，就講俾人聽。佢話其實我喺身邊乜都睇唔到，但係點解我喺屋企可以攞到架撐整到嘢？就係因為我喺失明之前，我間屋我係執得好企理嘅。失明之後，我叫咗我啲朋友翻嚟幫手，我啲親戚幫手，將我每一樣嘢唔好喐。即係嗱，我失明之前，我間屋執得好企理，我知道嘢擺邊啦。失明之後，將所有嘢唔準移動過，再將我所有嘅嘢摸一次。咁我就会喺个脑度建构咗我间屋嘅画面啦，我好清晰睇到我间屋发生紧咩事。第二样嘢就系乜人话佢你盲嘅，咁你睇唔到。佢话因为我间屋未喐过，同失明之前冇分别嘅时候，个画面就会喺我脑里边。因为我哋睇嘢嘅时候系靠我哋嘅视觉接触到光点，咁我哋睇到嘅嘢，但系都系我哋嘅脑部建构过一次出嚟嘅。咁所以我而家失唔失明，同我喺间屋里边系冇关系嘅，因为间屋系我腦部建構過一次，冇變過，我咪可以整到咯。第二個實驗我想講啊，呢、這個實驗咧就係一和魯迪士尼做啊，好撚搞笑啊呢、這個實驗。大家咧記唔記得一隻嘢叫賓尼兔啊？ 記得。 賓尼兔係咪和魯迪士尼公司㗎？係 啊。 咁賓尼兔梗係唔係和魯迪士尼公司啦？賓尼兔係華納電影公司啊，出嚟頂出做出嚟頂賓尼兔啊。咁話説咧，和魯迪士尼公司咧就做咗一個實驗啦。咁咧入和魯迪士尼玩嘅時候咧，佢咧就揾條牟利咧就揸住一隻賓尼兔，咁咧同你握手，咁咧就到出嚟嘅時候咧就問啲人：喂，你頭先喺呢、這個和樂迪士尼樂園玩，你見到邊個啊？我見到米奇老鼠，我見到唐老，我見到賓尼兔。大部分人喺一年裏面都唔發覺有咩問題，到佢哋再收到一封信嘅時候，即係就問佢：你覺唔覺得有問題？好多人都唔覺得有問題，原因係點解呢？好多人就覺得我哋喺卡通樂園玩接觸到嘅一定係卡通人物，但係冇人會將呢、這個感覺嘅觀感擺喺佢哋對立嘅層面上面。我哋嘅腦部建構嘅時候就係建構我哋要見嘅係卡通人物，但係冇人會建構到一樣嘢，就係我哋要見嘅係敵對嘅卡通人物。和老迪士尼同華納電影公司係兩間唔同嘅機構嚟㗎。 咁佢擺只 賓尼兔咯，特登擺賓尼兔喺度啊。 咁佢要扮邊只？ 扮賓尼唔係佢會問你啊，你覺唔覺得呢個情況有問題啊？ 但係佢嗰只唔係賓尼兔， 佢嗰只係賓尼兔。嗱，你要明白華納 有冇扮迪士尼嘅邊只兔啊？ 唔係嗱。佢咧就揾賓尼兔，就喺和魯迪士尼裏面同人握手。 哦， 咁你個個人都覺得冇問題噶嘛？你喺卡通樂園見到卡通人物，但係好少人會覺得，咦？佢哋兩個係對立嘅喎，即係 道理覺得好正路。 係啊，覺得好正路。我喺卡通樂園見到卡通人物，呢個係一個好得意嘅實驗嚟㗎。啊，第二個好得意嘅實驗，我想話俾你聽，你嘅直覺，我哋嘅所見到嘅嘢。是根本由我哋嘅經驗去到構成一個畫面嘅，所以頭先嗰個年青人啊，我哋唔係例題啊，再講翻年青人個僆仔根本係黐撚線嘅。嗱，我一個好得意嘅實驗，你喺一個黑掹掹嘅街裏面，你今朝睇到一單新聞，有個人喺你公司後面咧，就喺條街上邊咧攞車嘅時候俾人槍殺兼搶劫，到你放工嘅時候，黑掹掹一條漆黑嘅街道。你听到后面有紧促的脚步声跟住你，你第一时间就在个袋度谂住攞一啲嘅胡椒喷雾或者攻击性嘅即系智慧性嘅武器出嚟。你个脑里边建构紧一样嘢，就系有一个人准备袭击你。你会唔会咁谂啊，顺哥？ 会啊， 系因为你今朝睇一段报道嘛。嗰个人一搭你膊头，你发觉原来佢系坐你隔篱位嘅同事，只系你漏啊条锁匙唔记得带嘅。嗱，一个好得意嘅情景啊！你个脑里边建构嘅嘢系根据你嘅经验得翻嚟。呢、這个僆仔黐线嘅，你佢黐系黐得好厉害噶，根本，因为佢已经见到幻觉，已经觉得嗰样嘢系真实地发生嘅。呢、這个社工同佢讲话啊，系佢好彩而家先发觉，再迟啲冇得掹，根本佢而家已经冇得掹。 咁佢跟住嘅日子系会点样？ 就係青山見到。 係最好就係青山見到佢啦。根本根本黐撚線做唔到嘢㗎啦。係 咯，其實一個人活喺幻覺裏邊啊，都幾恐怖啊！即 係，唔係喎，邊啲人活喺幻覺會好開心嘅咧？演員咯。你唔活喺幻覺裏邊，你點做戲啊，大佬？ 最好就係嗰啲幻覺咧，全部都係嗰啲，哇！你真係屌緊閪啊！ 好真實㗎，幻覺係好真實、好真實㗎。 咁你試過未咧？ 幻覺，我都想試啊，冇啊，大佬。 唔係，所以啲人點解成日拍嘢咧？拍嘢係咪真係幻覺嘅咧？ 嗱，我咁多年我睇過有兩套戲，如果你想知道咩叫真正嘅幻覺咧？ 嗰個七咩啊？ 唔係，有一套戲咧叫做U-turn 不准掉頭，Oliver Stone 拍嘅，我記得。第二套咧就係好多年前嘅，叫做莎士比亞少年之魔笛追魂。咁咧魔笛追魂咧，佢就係嗰個人一定係食咗好多呢、這個即係迷幻藥，先拍到套咁嘅片。佢無啦啦見到張凳係架車啊，屌你見到個電話會食佢啊，嗰啲就一定係即係用咗好多迷幻藥先係咁嘅即係狀態。咁我哋又講翻呢個僆仔啊。咁呢個僆仔諗啲嘢出嚟就即係佢同鹹片啊、自己嘅知覺啊，諸如此類都撈亂曬啊。咁咧，當年有一單嘢好震撼㗎，喺警隊裏面話説我個朋友咧就當年參與咗呢單嘢，就真係哇碌嘅，佢講翻出嚟。當年有一單無頭兇案，咁咧話説咧有個人咧就喺呢個大角咀嘅海，即係大角咀碼頭啊。嗰陣時，而家我諗都好少人知道大角咀有個碼頭㗎啦。你知唔知道大角咀碼頭？ 我都唔知道。 大角咀碼頭就係而家高爾夫球場咧，大角咀元芳嗰度咧，元、芳對面高爾夫球場嗰度以前有大角咀碼頭。咁、大角咀碼頭發生得無頭兇案，話説咧有個撚樣咧就俾人劏撚咗幾多，抌撚咗落海。咁咧條屍浮翻上嚟嘅時候咧，揾唔到兇手啊之類。咁我個老友咧當年咧就調撚咗去嗰個警區嗰度搜啊，咁咧就喺水塘調撚翻出嚟搜大角咀。咁啊搜大角咀嘅時候咧，佢咦有突然間有個人就面色好撚凝重，就嚟自首喎。我幾時幾日喺邊度殺得人啊？個僑屍啊幾時幾日浮翻上嚟噶？咁單嘢係我做啊，我劏咗幾刀。咁啊，哇！屌你老味，以為乜大案大為緊張啦咁。咁咧大家就即係又扣留嗰個犯啊咁。哇！屌你，以為舐撚都冇啊，發達啦、啊！有一個警長非常之即係咁心水清。喂，哥仔，你話你幾時幾日殺人？你幾時幾日仲喺醫院裏邊住緊？我查到你記錄，咁啲人就先嗱茅塞頓啦！咦，黐線佬嚟啊！呢個屌佢老母！佢將呢單案咧，以為係自己做啊，咁就喺個腦度幻想咗一樣嘢，就係咁樣樣。佢哋嚟得好真實噶。嗱，講翻我一個臨床嘅病例俾你聽啊。呢個病例我一講，個身份可能已經曝光噶啦，但我都要講。話説咧，就係、是、一個人，嗰、那個人咧就。以前咧就吸食即係呢個海洛因多年，咁咧佢成日都同我哋講一單嘢就係、是、我點解會黐線？我唔係黐線噶，因為我受好大壓力。話説咧就係我因為買白粉啊，咁咧就屋企咧我住木屋嘅，咁咧就俾人鎖鐵鏈，成家大細老婆幾個仔女被人燒死，我親眼見到佢被人燒死，我救佢唔到，我好內疚，咁所以我繼續食海洛因咁樣。咁佢講出嚟嘅事件好真實，因為揾唔到佢屋企人、醫生、護士，任何人都當佢係真。佢有時發夢一扎醒，啊我老婆啊，我仔啊燒緊啊咁樣，咁我哋亦都好安慰佢，唉、哎、冇事啊冇事啊過咗去。咁咧到好多年後，真係好多年後，我諗都係十幾年後，透過一啲嘅渠道揾到佢家姐，佢家姐講咗一樣嘢，佢冇結婚。你话幻觉几捻得人惊啊！ 真系好恐怖啊！真系可以系啊，全部嘢都系自己构想出嚟。 嗱，克拉夫斯特艾宾同埋 Michael Foucault 已经讲过幻觉嘅定义啊。 系啦， 你唔信？你觉得再唔够嘅，你 reload 翻一次饼，将条声 reload 翻一次嚟听。再唔系，你买克拉夫斯特艾宾同 Michael Foucault 嚟睇。幻覺是一樣非常之真實的東西，我們不可以否定它的存在的，真的即你不可以否定那個人，因為他的腦那個接觸體已經將幻覺那樣東西放在個視線後面，即我們的視線接觸到的光點先到我們的腦嘛，他已經將幻覺放在光點之前，那我們放在視網膜之前，那所以他見到的東西就真的。 不過但是那個叫做怎麼說呢，即這些人有冇得醫嘅咧？其實 有醫呢啲咧， 唔 係我哋祖國好出色嘅， 咁咧，我哋祖國發明咗一樣嘢叫做槍拳。咁咧，只要 AK-47 嘅子彈喺左邊太陽穴灌入，右邊太陽穴出，咁嗰個病就醫好噶啦。邊一醫啊？我撚鳩你啊！屌 你呢度啊！ 哇，好啦，咁先，拜拜。